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关情节都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 Here we go! Let's party, party, party, party, party. 站起来，遵循我的指令，听到命令，动起来，动动动动起来，动动动动起来。当你听到我的指令，要你动起来。速写的明天的事我们再说，困扰的事我们不说，别想再多太多恼人鸟事，只要听到音乐就要立刻放松。 So everybody move and let your body fly fly like a G6 for 5G8 boom la la la ta boom la la la ta， 方式的摆动让我们看得都很潇洒，放慢速度跳着脚步跟着风没睡意摇摆啦啦啦。 相信你在我左右，没有放弃，没有保留，你是我最最宝贝的朋友，就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，碰一碰指头，约定以后一直一起走。